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支持 WebSocket。 我们知道 HTTP 协议是请求响应模式，浏览器必须先发请求给服务器，服务器才能响应这个请求，也就是说服务器不会主动发数据给浏览器。对于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应用，比如在线游戏、股票基金实时报价和在线协同编辑等，浏览器需要实时显示服务器上最新的数据，因此就出现了 AJAX 和 COMET 技术。 AJAX 本质上还是轮询，而 COMET 是在 HTTP 长连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 hack， 但是它们的实时性不高，另外频繁的请求也会给服务器带来压力，也会浪费网络流量和带宽。于是 HTML5 推出了 WebSocket 标准，使得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主动发消息给对方，这样服务器有新数据时可以主动推送给浏览器。今天我会介绍 WebSocket， 这样服务器有新数据时可以主动推送给浏览器。今天我会介绍 WebSocket 的工作原理，以及作为服务端的 Tomcat 是如何支持 WebSocket 的。更重要的是，希望你的学完以后可以灵活的选用 WebSocket 技术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WebSocket 中的名字带有 Socket， 那 Socket 是什么呢？网络上的两个程序通过一个双向链路进行通信，这个双向链路的一端称为 socket， 一个 socket 对应一个 IP 地址和端口号。应用程序通过 socket 向网络发出请求或者应答网络请求。 socket 不是协议，它其实是对 TCP IP 协议层抽象出来的 API， 但 WebSocket 不是一套 API， 跟 HTTP 协议一样， WebSocket 也是一个应用层协议。为了跟现有的 HTTP 协议保持兼容，它通过 HTTP 协议进行一次握手。握手之后，数据就直接从 TCP 的 Socket 传输，就与 HTTP 协议无关了。浏览器发给服务端的请求上会带上 WebSocket 有关的请求头，比如文稿中图上所示的 Connection Upgrade 和 Upgrade WebSocket。 如果服务器支持 WebSocket， 同样会在 HTTP 的响应头里加上 WebSocket 相关的 HTTP 头部，这样 WebSocket 的连接就建立好了。接下来 WebSocket 的数据传输会以 Friend 的形式传输，会将一条消息分成好几个帧，按照先后顺序传输出去。这样做的好处有，大数据的传输可以分片传输，不用考虑数据的大小的问题。第二，和 HTTP 的 Chunk 一样，可以边生成数据边传输，提高传输效率。那么在讲 Tomcat 如何支持 WebSocket 之前，我们先来开发一个简单的聊天室程序。需求是用户通过浏览器进入聊天室发送消息，聊天室的其他人都可以收到消息。浏览器中的 JavaScript 的核心代码请返回文稿查看。这部分代码实现逻辑比较清晰，就是创建一个 WebSocket JavaScript 对象，然后实现几个回调方法 onOpen, onClose and onMessage。 当连接建立、关闭和有新消息时，浏览器会负责调用这些回调方法。我们再来看服务端的 Tomcat 实现代码，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查看。根据 Java WebSocket 规范的规定， Java WebSocket 的应用程序有一系列的 WebSocket Endpoint 组成。 Endpoint 是一个 Java 对象，代表 WebSocket 通信的一端，就好像处理 HTTP 请求的 Socket 一样，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处理 WebSocket 消息的接口。跟 Servlet 不同的地方在于， Tomcat 会给每一个 WebSocket 连接创建一个 Endpoint 实例，你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 endpoint。 第一种方法是编程式的，就是编写一个 Java 类来继承 endpoint， 并且实现它的 onOpen, onClose, onArrow 方法。这些方法跟 endpoint 的生命周期有关， Tomcat 负责管理 endpoint 的生命周期并调用这些方法，并且当浏览器连接到一个 endpoint 时， Tomcat 会给这个连接创建一个唯一的 session。 session 在 WebSocket 连接握手成功以后创建，并且在连接关闭时销毁。当触发 endpoint 的各个生命周期事件时， Tomcat 会将当前的 session 作为参数传给 endpoint 的回调方法，因此一个 endpoint 的实例对应一个 session。 我们通过在 session 中添加 message handler 消息处理器来接收消息。 message handler 定义了 onMessage 方法。在这里 session 的本质是对 socket 的分装， endpoint 通过它与浏览器进行通信。第二种方式是定义 endpoint 的方法是注解式的，也就是上面聊天室例子中用到的方式，即实现一个业务类并给它添加 WebSocket 相关的注解。首先我们注意到 server endpoint 注解， 它表明当前业务内 Chat Endpoint 是一个实现了 WebSocket 规范的 Endpoint， 并且注解的 value 值表明 Chat Endpoint 映射的 URL 是 WebSocket Chat。 我们还看到 Chat Endpoint 内中有 On Open、On Close 和 On Arrow 方法，从名字你就知道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对于程序员来说，其实我们只需要关注具体的 Endpoint 的实现。比如上面聊天室的例子中，为了方便向所有人群发消息，Chat Endpoint 在内部使用了一个全局的静态的集合 Copy on Write Array Set 来维护所有的 Chat Endpoint 的实例。因为每一个 Chat Endpoint 的实例对应一个 WebSocket 连接，也就是代表了一个加入聊天室的用户。当某个 Chat Endpoint 的实例收到来自浏览器的消息时，这个 Chat Endpoint 会向集合中其他的 Chat Endpoint 实例背后的 WebSocket 连接推送消息。那么这个过程中 Tomcat 主要做了哪些事情呢？简单来说就是两件事情， Endpoint 的加载和 WebSocket 的请求处理。下面我分别来详细说说 Tomcat 是如何做这两件事情的。 Tomcat 的 WebSocket 的加载是通过 SCI 机制完成的， SCI 全称 Servlet Container Initializer， 是 Servlet 的 3.0 规范中定义的用来接收 Web 应用启动事件的接口。那为什么要监听 Servlet 的容器的启动事件呢？这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在 Web 应用启动时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比如 WebSocket 需要扫描和加载 Endpoint 内， SCI 的使用也比较简单，将实现 Servlet Container Initializer 接口的内添加 Handler Types 注解，并且在注解内指定一系列的内和接口集合，比如文稿中 Tomcat 为了扫描和加载 Endpoint 而定义的 SCI 内。一旦定义好了 SCI， Tomcat 在启动阶段扫描内时，会将 Handler Types 注解所指定的内全部扫描出来，作为 SCI 的 OnStartup 方法的参数，并调用 SCI 的 OnStartup 方法。注意到 WSSCI 的 HandlersTypes 注解定义了若干类，因此 Tomcat 的启动阶段会将这些类的类实例传递给 WSSCI 的 OnStartup 方法。那么 WSSCI 的 OnStartup 方法又做了些什么事呢？它会构造一个 WebSocket Container 实例。你可以把 WebSocket Container 理解成一个专门处理 WebSocket 请求的 Endpoint 容器，也就是说 Tomcat 会把扫描到的 Endpoint 子类和添加了注解的类注册到这个容器中，并且这个容器还维护了 URL 到 Endpoint 的映射关系，这样通过请求的 URL 就能找到具体的 Endpoint 来处理 WebSocket 的请求。在讲 WebSocket 的请求处理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文稿中 Tomcat 连接器的组件图。你可以看到 Tomcat 用 Protocol Handler 组件屏蔽了应用层协议的差异，其中 Protocol Handler 有两个关键组件Endpoint 和 Processor。 需要注意，这里的 Endpoint 跟上文中提到的 WebSocket 中的 Endpoint 完全是两回事。连接器的 Endpoint 是用来处理 IO 通信的， WebSocket 的本质是一个应用层协议，因此不能用 HTTP Processor 来处理，而是用专门的 Processor 来处理。而在 Tomcat 中，这样的 Processor 叫做 Upgrade Processor。 为什么叫 Upgrade Processor 呢？这是因为 Tomcat 将 HTTP 协议升级成 WebSocket 协议时，我们知道 WebSocket 是通过 HTTP 协议来进行握手的，因此当 WebSocket 的握手请求到达时， HTTP Protocol Handler 首先接收到这个请求。在处理这个 HTTP 请求时， Tomcat 通过一个特殊的 filter 判断当前的请求是否是一个 WebSocket Upgrade 请求，如果是，则在 HTTP 响应头里加入 WebSocket 相关的响应头信息，并进行协议升级。具体来说，就是用 Upgrade Protocol Handler 替换当前的 HTTP Protocol Handler， 相应的把当前的 Socket 的 Processor 替换成 Upgrade Processor。 同时 Tomcat 会创建 WebSocket Session 实例和 Endpoint 实例，并跟当前的 WebSocket 连接一一对应起来。这个 WebSocket 连接不会立即关闭，并且在请求处理中不再使用原有的 HTTP Processor， 而是用专门的 Upgrade Processor。Upgrade Processor 最终会调用相应的 Endpoint 实例来处理请求。下面我通过一张图来理解一下，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你可以看到 Tomcat 对 WebSocket 的请求的处理没有经过 Servlet 的容器，而是通过 Upgrade Processor 组件直接把请求发到 Servlet 的 Endpoint 实例，并且 Tomcat 的 WebSocket 实现不需要关注具体 IO 模型的细节，从而实现了与具体 IO 方式的解耦。来小结一下，WebSocket 技术实现了 Tomcat 与浏览器的双向通信， Tomcat 可以主动向浏览器推送数据，可以用来实现对数据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应用，这需要浏览器和 Web 服务器同时支持 WebSocket 的标准。 Tomcat 启动时通过 SCI 技术来扫描和加载 WebSocket 的处理类 Server Endpoint， 并且建立了 URL 到 Server Endpoint 的映射关系。当一个 WebSocket 请求到达时， Tomcat 将 HTTP 协议升级成 WebSocket 协议，并将该 Socket 连接的 Processor 替换成 Upgrade Processor。 这个 Socket 不会立即关闭，对接下来的请求， Tomcat 通过 Upgrade Processor 直接调用相应的 Server Endpoint 来处理。今天我们讲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开发 WebSocket， 一种是继承 Endpoint 类，另一种是通过 WebSocket 相关的注解。其实你还可以通过 Spring 来实现 WebSocket 应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研究一下 Spring 的 WebSocket 的原理。今天我举的聊天室的例子实现的是全发消息，请你思考的是，如果需要向某个特定的用户发送消息应该怎么做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还有所收获，也欢迎你